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275集，借据争夺战。别院里喂完小狗吃饭的邹良抱着胳膊站在过道上发呆，林业火甩着袖子回来，两人对视了一眼，林业火扭脸回屋。邹良微微皱眉，磨着牙憋出两个字儿：“ 哼，死撑。” 林业火正准备关窗户，听邹良似乎在说什么，就瞅他：“ 死哑巴，臭流氓，你说什么？ 你好像胖了。” 邹良抬头白了他一眼，林业火一愣，随后脸就垮下来了。“ 啊，你说是？”“ 还黑了。” 林业火倒抽了一口冷气。邹良挑着眉头，耷拉着眼皮，最后来了一句：“ 丑了。”“ 姓邹的，老子今天跟你没完，就抽心坎一起爆了。” 林业火一提一摆，一脚踩住窗棱就窜出来了。于是开封府众人就看到一黑一红打了起来，从院子里一直打到屋顶，又从屋顶打到院子里。赵普扛着小四子正在院子里转悠呢，小四子捧着脸瞧着：“ 哎呀，邹邹和小林子又打起来了。”“ 哎，说起来，邹良对那只火鸡还挺上心嘛，一般人都不搭理他的。火凤堂的人都知道他三天两头会抽风，习惯让他一个人带着，邹良还总去逗他。” 萧良随口说了一句，一旁正剥橘子的龙桥广愣了愣，摸着下巴看欧阳少征。欧阳少征也似乎是发现了什么，点了点头：“ 嗯，这个有意思。” 赵普是懒得理会这些事儿，独自跟小四子商量关于泡温泉的事宜，当然了，要带公孙一起。那头打起来了，这头也不见得消停。红九娘和吴一霍正跟白玉堂攀谈呢。吴一霍跟白玉堂挺投缘的，两人都喜欢酒，也喜欢机关，而且两人出生接近，吴一霍也是有钱人家出生的贵公子。他们正聊着，展昭突然闪到白玉堂身后，扯开他衣领子往里看。吴一霍被茶水呛到了，红九娘则是张大嘴：“ 啊，昭这是干什么？” 展昭刚才想了想去，觉得白玉堂可能悄悄将借据藏在后背了，但是扯开一看，一整片白色的背脊，肩甲肌肉就有，起伏匀称，还蛮好看的，就是没借据。展昭一脸郁闷地看白玉堂：“ 你藏哪儿了？”“ 你管我藏哪儿了，那是我的了。”“ 你 不如这样，今天一天。”“ 一天？”“ 今天一天随你找，我不妨告诉你，借据是带在身上了，你只要能找到我就还你，这笔债一笔勾销。如果找不到呢，你以后也不准跟我要了，这笔债你可是还定了，怎样啊？”“ 一言为定，不过你今天不准使诈。”“ 我什么时候使过诈呀？”“ 一会儿咬死你。” 开封府外，和殷侯一起去逛街的天尊身上挂着白玉堂给的钱袋，他可不知道那张借据就在钱袋的夹层里躺着呢。出门之前，白玉堂嘱咐他：“ 银子随便花，但是钱袋要好好带在身上，我娘秀给我的，丢了要挨揍的。” 白玉堂倒是也不算骗展昭，他只说借据是带在身上了，可没说是带在自己身上还是别人身上。而被蒙在鼓里的老实人展护卫则是卯着劲儿，决定想法子在一天之内扒光那得意的耗子，看他究竟将借据藏哪儿了，怎么就摸不到呢？白玉堂要去找熟人打听贾玉佩的事情， 而公孙和包岩要和包大人一起进宫准备迎宾事宜，赵普和军营的人要去加派人手准备守卫。于是留下没人带的小四子和萧良，两人在府里待不住，手拉手跟着展昭和白玉堂去查案。说起来，自从萧良来了之后，倒是有人带小四子了，公孙也比较省心。小五晃着尾巴跟在最后，大猫吃饱了基本都犯懒，因此他边走边打哈欠。白玉堂走在前边，展昭本来是走在他身边的，但是走两步就突然落到后边去了一点点，白玉堂都无奈地往后退两步到他身边，省得他突然偷袭自己干出什么莫名其妙的事情来。这里可是大街上。白玉堂见展昭的双眼还是上一眼下一眼扫视自己，就小声提醒： 猫，你收敛点，别用这种眼神乱看。 哪种眼神？ 你现在在想什么？ 你把戒指藏哪儿了？ 你准备怎么找啊？ 扒光你。 对呀，你在大街上别用这种扒光我的眼神乱看我。 嫂子。 白玉堂看着展昭有些不甘心的样子，低声问他： 你怎么不问问我想要什么？ 你想什么呀？ 白玉堂突然缓缓伸起手，展昭不解地看着那只手伸展开，修长的食指轻轻点向自己的方向。展昭回头看了看他点的是哪里，后边没东西，只有街面的店铺。展昭不解地转回头看白玉堂，白玉堂嘴角挂着极淡的笑容，收回了手，继续背在身后。后边小四子和萧良歪着头不解，刚才白玉堂指了指展昭的心口，展昭就回头看了，他俩也跟着转脸看展昭在看什么呢。展昭见白玉堂不说话，就又扭脸看了看刚才他手指的方向，没什么呀，就追上前边的白玉堂，手背在身后，弯腰向前一些，扬起脸看的。 想要什么呀？ 白玉堂伸手轻轻拍了拍展昭的头，展昭站直了摸自己的头看白玉堂： 别像拍小五那样拍我。 你和小五还真是差不了多少，只是你长得好看点，没毛而已。 展昭见白玉堂无奈地摇头，似乎情绪还挺低落，有些不解： 这耗子占便宜了还那么不开心。 两人就这么并排走，展昭最怕闷，没话找话地问白玉堂： 你找哪个朋友？ 誉王董霄。 董霄？ 展昭倒是听过这个名字，之所以叫他誉王，是因为他识得天下几乎所有的誉。 我听说董霄性格古怪，他跟你很熟啊？ 他性格怪吗？ 我听说他只和看得顺眼的人说话。 白玉堂听后看了看展昭： 那我也很怪了。 展昭眨着眼，白玉堂的意思是他也只和看得顺眼的人说话，他莫名觉得这耗子说话带刺儿，是心情不好。白玉堂带着展昭越走越偏僻，小四子累了，萧良就让他坐在小五背上。 董萧住这么偏远啊？ 他住城外。 白玉堂指了指远处的一座别院，展昭扬起脸顺着白玉堂手指的方向望过去，微微皱了皱眉头。 那个董家庄的庄主就是董霄啊。 展昭突然叹了口气，顺手抱起小五背上的小四子。 来，要不然还是你自己去得了，我在这里等你吧。 为什么？ 我和那家庄主不对付，原来那人就是董霄啊，我还以为只是一个普通的员外。 你跟他有什么过节啊？ 唉，之前我追一个犯人，一直追到他庄子里，我进去抓人，他却包庇罪犯，后来我强行叫人抓了，才知道那是他结拜兄弟。 董霄的结拜兄弟？ 貌似是怀疑妻子出轨，口角之时不慎将人推倒，他娘子摔死了，于是我要抓他吃官司。 你也没做错。 我抓他去是等包大人审的，他是误杀罪，虽然罪很重，但是罪不至死啊。而且他娘子的确出轨，而且跟外面的情人密谋好了要毒死他，然后要霸占家产。不过董潇那位兄弟不知道为什么想不开，晚上在牢里面自杀死了。 自杀？ 嗯。董潇当时就跟我撂下狠话了，说不共戴天。 他这算迁怒了。 哎，那要是换作是你，你也会不爽的。毕竟兄弟死得挺不值。我去抓他的时候，董潇跟我打商量，说劝他来自首，让我宽限他几天。但是我怕他俩合谋跑了，就非要把人抓走。 他兄弟想死的话，在家里也会上吊死的。董潇要怪你的话，还是会怪你。当时干嘛不执意把他带去牢里，不然他也不会死在家里了。 至于这么不讲理吗？ 谁知道啊。 说着白玉堂停下脚步，对展昭指了指身后，那意思是掉头 不去了。 开封府谁不知道我跟你关系好，敌人的朋友就是敌人，董潇不会见我，也不会帮忙的。回去吧，我们另想办法。 不会吧，他那么大人，跟我有仇又不是跟你有仇。 那就当我不想和跟你有仇的人交往吧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